弥陀弟子，弥陀弟子当然往生净土，哪有不能去的道理？阿弥陀佛之外再加一个人进去就不可靠了，就破坏了，你就未必能往生净土。啊，加谁呢？加一个最亲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兄弟。我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也有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那我要是专念阿弥陀佛，不念本师，我是不是对不起他？会产生这些胡思乱想啊！啊，完全是我们自己自打妄想。啊，要知道，阿弥陀佛是本师为我们介绍的。他希望我们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那亲近阿弥陀佛是本师的愿望。我们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没有他，他欢喜啊！啊，也真正是释迦弟子，释迦弟子听话了。你要两个都念的，不听话了。明明教给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你怎么还听一个释迦牟尼佛呢？啊，凡夫迷而不觉，他担心，他害怕，我通通放下了，这明天吃饭怎么办？啊，我房屋布施掉了，明天到哪去住？总是放不下，放下也不敢不进。不能像佛一样，佛真放下了，啊，他做出了榜样，那我们尽量是学到我们维护自己简单的生活就好，啊，多多帮助别人。老师叫我，我真干了，干了62年。啊，效果呢，跟老师所说的一样，愈学愈多，不能留，愈多愈学，好啊。三种布施都要干了，啊，不要有畏惧，啊，施是因，报是果，啊，施财一定得财富，不要去想，自然来了。啊，真正干的人他能够感应到啊，啊，修复真正佛弟子必然是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谁 身心安稳的。啊，你要的我不要。你想得到的我不想，我们没有冲突啊，没有冲突就能和睦相处啊。我有的我还供养你，你有的我不希望你给我，我不要。跟大家很容易相处，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局面，那要想找一块清净环境真的是非常之难，只有靠佛菩萨加持啊！我们想找一块地方找不到啊！啊，大家在一起共修，现在有光碟，有我们学习的这些资料，够了啊，不需要道场人发善心发善愿，佛菩萨知道，这不是迷信啊，这感应我们起心动念善善神感应，恶的有恶神给你感应啊，发心弘护正法有护法神感应，所以只要发心真诚真正啊，就不用操很多心，操心也是烦恼也是错误啊，不用操心，事情成众生有福报，不成不成众生没福报啊，不是我们退心，不是我们改变，我没有改变，我们没有退心，这样就对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得这么辛苦，故事不在别人，别人没有故事，老祖宗教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，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，故事在我一个人不在别人，别人没有故事，这是解决问题真正最好的方法，把过失都推给别人，永远是没完没了，不是你这一生辛苦，你生生世世到哪一辈子你觉悟了，你回头了，过失在我不在别人，问题解决了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佛在经上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，

那我们要用这个来检点自己，要用这个来反省。要回头啊，啊，我们一辈子要是走错了路，太冤枉了啊，到最后还离不了六道，甚至于到三途去了，这不是太可惜了。啊，学佛最低什么成就都没有，来生还能生人天，不是人天身份保住了，这是低的标准的。啊，要是做三途的话，就全错了啊！啊，我们细心观察，拿着佛心的对比。不要去比别人，首先要比自己。我自己在十法界与哪个法界相应？认真检点呢，恐惧心就生出来了，畏惧。畏惧心生出来，他真正忏悔啊，他知道不忏悔不行啊，那不忏悔非堕落不可。至于一部经或是一部论，一生专攻这一部经啊，每一天去念它，这叫学佛啊。念多少呢？用时间来算，每一天最好念十个小时。啊，你如果有工作，工作很繁忙，每一天至少要念四个小时。啊，早晨早一点起来念两个小时，晚上念两个小时，就念一部经。念多久呢？一辈子就念一部经。念经的目的何在？目的在修清净心啊，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就目的在此地啊，不念妄想杂念统统起来，你的心是乱的啊，乱心是凡夫，定心是佛菩萨，是声闻缘觉啊。所以念经用念经作为手段，目的呢，目的是清净心啊。四个小时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这叫修定。用读诵经典的手段来达到修定的目标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是修定。但只要你一，它就会定下来；二就定不了了；三就乱了。这是佛法，佛教人成佛的方法没人学啊，可能也没人懂，会讲，讲完之后并不懂啊。一门深入，尝试学习， 一部经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看不了，自见就看不了，不要老师，老师教不了，老师可能自己都没得定，他怎么能教你？如果他的妄念很多，杂念很多啊，想法很多，看法很多，这对学生没好处。啊，在净土宗的历史上，真正修定、懂得修定，用一部经本、一句佛号也行。啊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用经呢，用这一部经本，除这一部经本之外，我什么都不看。啊，三年五载，清净心先前，只要清净心先前，你就有智慧，清净心起作用。那妄想杂念那个心起作用都是烦恼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这个道理说出来没人相信，又摇头啊。啊，香港早年有个法师叫慧人，啊，智慧的慧，忍辱的忍，跟我是老朋友，啊，他大我五岁，我在台湾讲经，他常常来听，他很羡慕，人非常聪明，我劝他学教，啊，他跟我到台中。啊，一直李老师，他住了十个月，离开了，他受不了，这进度太慢了，他想在短时间中一下子学成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好高骛远呢，我叫他一门深入，他不复习，他说你学的那么多。你让我学一样，是不是怕我超过你？你嫉妒我？有什么法子？那到晚年的时候，他才觉悟了，我教他的是正确的，他明白了。年轻的时候不相信，不容易啊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养成这个习惯？啊，我们心里所羡慕、所需求的知道是什么？知道是极乐世界，离开极乐世界。知道是如来的大般涅槃，那是我们学不到的，我们没有能力，先要承认，我们只有依靠阿弥陀佛才能得度，离开阿弥陀佛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。 啊，我们听到断烦恼头就痛了。真真断不了啊，我们断不了啊，我们上一代老师也断不了啊。啊，李老师的智慧德能我们比不上，他没办法。最后只有走阿弥陀佛这条路。啊，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。啊，佛的道门八万四千，没有一个门我们能走得进去的。啊，小乘出国须陀洹，我们没办法证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条件要断见惑。啊，见惑有五种。第一个是身见。这就是个大难题。我能把身放弃吗？佛说得很清楚，身不是我。决定不能执着身，啊，执着身是我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一定要知道身不是我，不是我是什么？好像是衣服，衣服是我的，衣服不是我，脱掉不行的。啊，佛告诉我们。身体跟衣服没有两样，你能够舍身像脱衣服一样那么自在，身见破了啊，真把它看破了啊，身有生灭，我没有生灭。如果身体是我，身死了，我不就没有了？谁去投胎啊？谁去往生做佛啊？我问题都出来了。所以他真的不是我，他跟我不相干。啊，身体生死跟穿衣服脱衣服一样。啊，每天晚上睡觉脱衣服的，哎，身不要了。早晨起来的时候穿衣服，哎，这身假身我还是要用它一点。常常做如是观呐，对自己有好处啊，啊，对于这个身就不再爱惜了。我要用它，借假修真。他还有用处啊，但是他不能做主宰，他要做主了我就完了啊，那就注定了不断的搞六道轮回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人生这一世一场梦啊，可不能执着，可不能当真啊，这是假的。啊，金刚经末后一首偈子说得好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六道是一场。这一场梦，梦醒了， 醒来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四圣法界。佛告诉我，四圣法界也是假的，还是一场梦。那么六道是梦中之梦啊，知道是一场梦啊，把它放下就很容易啊。不知道样样当真呢，那放下难了。宗门的常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叫我们回头啊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。啊，所以要有一个羡慕，要有一个诉求。我们不羡慕六道轮回，人间天上不羡慕啊，不羡慕荣华富贵，因为它是六道轮回出不了。啊，也不羡慕佛法讲的大小乘显密无量法门。为什么？那我们做不到，真做不到。那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想了想，这个法门我们做得到。那净土法门，经论不多，这一本够用了，足够了，而且这一本圆满的，八万四千法门都从这一门延伸，伸出去。所以佛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一法跟八万四千法门平等。那我们没有念头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都妙了，妙绝了啊！所以不要有杂念，不要有妄想，什么事都是假的，能放下的尽管放下，能不说尽量少说啊！念佛第一秒，一秒钟都要抓住，不要让它空过啊！这才叫老实念佛，真正弥陀弟子，一秒钟不空过，有一秒钟我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秒钟没有念佛过去了，要空过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心里面只有极乐世界，念兹在兹啊，啊，心心念念就这一句佛号，善中之善，无比的大善。究竟圆满的善业是一句佛号啊，啊，这个功德是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心有所念，这个念 是妄念，是杂念。啊，无论是念人、念事、念物，对我们的修学通通产生障碍，必须要舍离。就像秀兰博士所说的，要把心里面所有一切的记忆啊，过去的你还记得的，这叫杂念，要把它清除干干净净。那么对于未来的呢，会想象，想象我们呢明天怎么办，怎么做法，那下个月怎么做法，明年怎么做法，这叫妄想，它还没到，这些通通要清楚，不善的要清楚，善的也要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念住，你有这个念头，你执着了啊，这个呢妨害我们的清净心啊，心里头恶的东西是染污，善的也是染污啊，清净心里头善恶都没有，平等心里面的染净都没有。啊，为什么要舍？因为它障碍我们见性。啊，见性是大道，是我们所需求的。啊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放下。我们念佛法门比较上特殊，啊，比他们容易好修。啊，他们是要舍得干干净净，真的是一念不生，这个难，真难。啊，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呢，把它兑换，把所有这些念头啊都换成阿弥陀佛。啊，许我们有阿弥陀佛这一念，除这一念之外，别无二念，那就方便多了。这是难信之法啊！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本师释迦牟尼佛不会骗我们。我们相信十方诸佛给阿弥陀佛的证言是真的，不是虚妄啊！所以我们也相信遇到这个法门是无量劫善根福德因缘的成熟，要不然你遇不到啊，遇到之后一定是牢牢地把它抓住，决定不能放松啊，一门深入，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有成就，绝不等到来生啊，品味的需求也要放下，这都叫妄念啊！只守住印光老法师教给我们十六个字：顿轮精分， 心心诚诚，信念持名，求生净土，妙绝了！啊，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我们真的念念都想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85岁，这想想年龄到了，时间不够用了，啊，还能有几年呢？啊，往生有没有把握呢？不敢说，这才真正下定最后的决心。把所有尖叫统统放下，啊，不忍心写的也都要写，不写不行。啊，专学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专学黄念祖老居士的。记住，写实在讲呢，还是必要的。越早写越好，为什么？你的心越转，不写的时候还是不转。啊，只是偏重还不够，一定要转。啊，真正一心专注啊，下面就有定的啊，因定开慧，智慧开悟啊，实在是事出世间法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原理原则啊，这都是佛法的精华。我们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功夫不得了，没有依照这个方法，这方法懂不懂？懂，没用啊，知道有这个方法没去用了啊，如果早用它定会早就得到了。啊，我们凡夫啊，堕落在六道里头，无量劫也出不去，遥遥无期。六道里面舍身受身，所以身不是我，可以舍掉。啊，寿命终了的时候，这身不要了，换一个身体。六道轮回就是换身体啊！如果你弃恶扬善，积功累德，那么你的身体越换越好啊！你在人间会得一个富贵之身。啊，如果福报更大，人间没那么大的福报，你就到天上去了。啊，如果跟你有一等聪明智慧的人，啊，他们认真修行，无论大小乘，通通修禅定，念佛法门也是修禅定。是用一句佛号得定啊，一心不乱就禅定了 啊，功夫成片是念佛三昧里面呢最低的，虽然最低，它决定往生。啊，净宗的殊胜就殊胜在这里，不要很深的定功，沾到一点边的就能往生。啊，那么在其他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这功夫成片不算成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遇到净宗法门，你给他一对照对比，你才晓得净宗殊胜。净宗容易，成就特别高，不是小成就，大成就。啊，而且很容易成就，往生就成就。啊，这个不可思议，这也是让很多学习净宗啊半途而废退转的原因呢，就是他很难相信，他想不出这个道理。那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说过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。那佛说这么话啊，只有真正成佛他完全了解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本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。所以这个法门唯有两性决定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个人有大福德啊，大智慧，大福德，大因缘啊，他遇到就成佛了，叫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啊，是真正难行之法啊！我自己学佛30年才相信，才真正接受。很难行啊！我们没有能力看到真理，我们没有能力见性啊！但是我们有能力听话。啊，老师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刘素云居士就是听懂这两句话，他就依教奉行，就正干，就一门深入。啊，10年时间常识熏修。啊，那后面的。也是古人两句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我相信他得到了啊，一部书念了10年，听了10年，开悟了，不是大彻大悟，他也是大悟啊，是其义自见。释迦牟尼佛讲的意思他真的明白了啊，没有彻底明白，也明白一个大概了，他才受用的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社会啊，道德与规律一定要跟当今 想结合，如果不结合了，现在人他不愿意接受啊，那么红船就会有障碍啊，一定要符合现代的理解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讲的理解，最近理是三句空。那么中国古代的理解啊，我们都依循前清清朝的理解，清朝最近理是三跪九叩首，这是最近理。佛门的最近理是顶礼三拜，啊，所以在寺院里面我们拜佛，我们诵经讲经啊，都先在释迦牟尼佛尊像的面前顶礼三拜，在身座讲经啊，但是在一般应酬呢，三鞠躬就是最敬礼，这样就好啊。特别公共场所，在火车站，在飞机场，你要趴在地上磕三个头，人家觉得你怪怪的。不但没有好处，把很多学佛的人吓到了，学佛要跪下去拜的，这个我不学了。你看，把一个学佛的缘断掉了。如果见面呢，恭恭敬敬一鞠躬，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我也能做到，契机很重要啊！啊，随顺大家的理解重要啊，在某一种场合用某一种理解最恰当的啊，大家都能接受，大家都欢喜。啊，对佛法就会产生很好的印象。啊，这个在佛法里不叫破戒，叫开戒。每一条戒律都有开源呐、啊。开戒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戒引众生。啊，让这个没有接受佛教的、不相信佛教的人，对佛法有个好感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佛陀的教育内容是什么？教的是什么？那我们在问，我们需不需要这个教育？佛陀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你看，你要不要？你不学这个东西，你的一生很辛苦，真苦。你要学了之后啊，你会真快乐。啊，只有佛搞清楚搞明白苦从哪里来的，苦从你来的，你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你迷惑，你不了解它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就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个错误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苦啊，三苦八苦啊。啊，佛能够告诉你，教导你，六道是你自己造的，自信里都没有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，是你的妄想 错误的思想见解、言语行为造成的。啊，那么你能够破迷开悟，你都觉悟了，都明了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历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这是佛法了。这东西能不要吗？佛教重身智不重形式，啊，佛法的形式是度众生的，好像舞台表演，是接引观众的。最重要的是在你生活上，你要把佛陀的教育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，何学何用？啊，真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所以我感谢老师。如果不是老师的戒引、老师的教导，我们哪有这么快乐的一生？啊，快乐最高的享受并不是财富，不是地位，是什么？是快乐，化喜充满，天天欢喜啊。啊，欢喜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把佛陀教诲做出来，它就来了。啊，那么佛究竟教的什么？我们用一句话来说明：看破放下。佛法就是教人看破放下。看破是什么意思？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了，了解了，这叫看破。真了解了，那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现在为什么做凡夫？你迷失了自信。啊，自信里面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你放下就是。啊，为什么不能放下呢？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你不肯放下，你不愿意放下。事实真相全是假的。啊，金刚经说得很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佛教给我们，啊，你要这样看法就对了。啊，它像闪电一样，像露水一样，存在的时间很短暂，一会就没有了。那么向上一个高等佛法里头，根本不承认有这些现象存在，啊，全是假的。啊，是幻象，不能说它没有相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在梦中不能说没有，醒过来了才知道完全没有。

保佑一方啊，这人到哪里去找？